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 今天啊，也是咱们北京在这个特殊时候啊，这个单双号限行的第一天， 头一天 啊。今天是20号是双号，所以呢双号通行，也就是说明天啊是单号通行，那个车尾号是双数的朋友啊，明天咱就不开车了。 对， 而且这次的单双号限行不分周六周日啊， 对， 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别给您的生活带来麻烦。 嗯， 万一真不小心您开出来了，这赶紧开到目的地或者找一个就近的停车场。 停车场。 24小时之内您就别再动您那车了。 嗯， 这是给大家一个善意的提醒啊。说完了这两天的这个出行提醒之后啊，不得不跟大家今天这个特落俗套的回到这话题。 什么话题？ 今天是七夕节。 嘿。 啊，这个。中国传统的情人节啊，这是其中的一层寓意。那么那些特别精明的商家，那自然是不可能放过这个日子来做各种促销的呀。 嗯， 不过有的促销啊，那消费者领情，有的呀搭上了七夕节的快车，却被消费者鄙夷不领情。 为什么呢？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中国式情人节呀，有一些商家呢就开打浪漫牌， 很正常啊。 位于什刹海畔的一家食府啊，推出了七夕菜谱。 嗯， 比如说啊，用藕节做的一道菜，名叫后海藕玉。 嘿，有才哈！ 哎，就是这带空眼的藕啊。比双飞这道菜呢，那是鲜花椒浸乳鸽。出双入对这道菜啊，是两吃大虾。这个经典菜啊，曹流鳕鱼，那改名叫做纯洁之爱。嗯、今年8月呢，这个苍穹啊，也是天象分成，像什么鹰心座流星雨， 嗯， 天鹅座 K 流星雨，土星和月亮的秘密约会都在七夕前后亲密上演， 凑热闹。 所以啊，这家食府呢还特别准备了望远镜。 您真有心。 如果您晚上来吃饭啊，恰好呢也赶上吃饭的时候天气还不错， 嗯， 据说这情侣们是可以一边品尝这个什么后海偶遇啊，比翼双飞出双入对啊、 嗯、 一边来看星星。 哎，不错。 其实呢，不仅是餐厅想到了看星星这个浪漫的举动啊，一些郊区的度假村还推出了星空主题房。 嘿， 这些星空主题房配备了360度观景玻璃， 嗯， 就跟那中学天文台一样啊。 嗯， 当然也有这个幕布啊，可以随时切换到私密的二人世界。 是，我刚才还想呢，要不然晚上能睡着觉吗？这 晃的话是吧？ 对， 这个晚上你也可以用天文望远镜观星，随您自己。 嗯。 其实很多人啊，今年这个七夕节呀、啊，不打算又到这个海边上、河边上吹拉弹唱，这个送鲜花。 俗， 人家就打算低调的过一七夕。 这多好！ 市民刘先生就说啊， 嗯， 今年呢，就给老婆准备了一朵玫瑰花。 嗯， 真诚相爱，我觉得一朵玫瑰花就能打动他。 好， 在豆瓣网站上啊，一些白领呢还倡议，今天呢，能不能吟诵一首情诗，或者发表一篇抒情的文章送给爱人？ 嗯， 要不然弹首曲子、画幅画也是挺好的呀。 嗯， 是要策划很隆重的浪漫，但是更需要真爱，还需要每一对情侣去仔细的掂量。 这话说的多到位， 光花钱那是不行的。 嗯， 还有一些商家呀，这个创业招人。人啊，就有点反感了。比如说啊，在某网购网站上看到 有一些店铺啊打出的什么七夕情人节、浪漫活体萤火虫热卖，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这 活的萤火虫啊，36只158，60只218块钱。 嚯！ 听着这卖的方式怎么跟那个小龙虾一样哈、啊？尽管这个卖家为萤火虫据说啊配了什么能保命的营养液 啊， 但是很多网友还是觉得这个所谓的浪漫实在是有点残忍啊。就有网 友有点代价高了， 人家网友就呼吁说，好端端一七夕节可别变成了萤火虫的七夕节。 劫难的劫， 哎，劫难的劫、别大家伙在这过七夕浓情蜜意的挺浪漫的，那边成百上千萤火虫都死于非命、不合适吧。 哎，对，其实很多时候不管是七夕节还是其他的这种情侣节日啊、我觉得刚才那网友说特好，再重要的浪漫关键的还是真爱。 哎， 您把这形式做得再大，您内心没到位，其实那都是表象，没意义。 这吃这个比翼双飞、吃这个出双入对也好， 您就真出双入对了吗？ 抬头看星星也好，还是花钱买了几百几十几朵玫瑰花也好、还是说您这边买了多少只萤火虫也好，这些都是形式。 对， 千万别干那形式大于内容的事。最后这毕竟您要换的是用真心换真心，而不是用形式去换真心，用形式也未必能换得来真心呢。那形式换来的那些东西是啥可不知道。这个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那事儿，不能再照搬在现代生活当中，是不是？ 对， 还是希望能借着这样的节日啊，有情人终成眷属，对吧？ 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这个王哥就跟大家说了这个单双号限行的事儿。 是， 那接下来就跟您具体聊聊。虽然说现在就是很多人抱着很大的这个愿望啊，说这个单双号了，这个路面的交通是不是会好很多呢？但是还会有一些的拥堵路段。但其实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全市整体车流量下降还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您今天上班的话，一定会有感觉。单双号限行的首日违规出行的司机并不多，在建外大街日坛路口一个小时之内，只有3名单号车司机被拦下。现场执法的民警说，今天违规出行的司机啊，要比平日还少。显然，市民对于单双号还是比较配合的。早晨8点钟，过往车辆以大约50-60公里的时速通过日坛路口，红灯亮起，每一条车道排队的车子只有10来辆，一个绿灯周期完全可以通过。平时这个时间啊，日坛路、建华路和永安里这一线车流量那叫个大呀。 那我们电台这些人简直是太知道了。 对， 直播的时候，大城小事直播经常能有一部分听众朋友能听过，通过收音机听到我们这个窗户下边的那些车流声一直在摁喇叭。 对对对。 今天多安静。 是吧？平常要是正常情况下都能排到那国贸桥区去。 是。 但是你看今天车速也快了，车也少了，是不是？8点20分的时候，一辆丰田汉兰达开了过来，车牌京 P。尾号是3。 哎呦，今天他不应该出门。 在大批这个双号车当中就显得尤为显眼。 就他一个单号的。 司机被拦下来之后很迷茫啊。 啊， 出门之前我专门查了一下。 啊， 不是双号限双号，双日限双号吗？ 哎呦，您理解反了。 他是刚从河北开过来 的， 知道开始单双号限行了，只是没想到啊自个儿给理解错了。 这双号双号走，限单号，单号单号走，限双号。 没错。处罚之后呢，这个姚金春警长啊要求这个司机或者尽快抵达目的地，或者呢您找个停车场啊赶紧停到今天24点，否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复处罚。 没错。 在这儿也跟大家提醒一点，因为我们的监控探头的模式已经全部调整完毕，在19号的时候已经调整为单双号模式了。所以说在24小时之内，如果你还是没找到目的地，或者说没找到这个停车场的话， 还跟路上晃悠的话， 你会接受重复处罚的。 是的。 那和平时早高峰相比呢，今天全市路况要有好转了。8点整的时候，交通委发布的市区拥堵指数只有1.9。 哎呦， 8点30分也只有2.6， 简直太让人开心了。 基本通畅。 是。 在绝大多数路段上，车流量也减少，司机出行的感受要好很多了。很多这个单号车司机啊，今天也准备选择这个专车、快车、顺风车。 自己车开不了，咱就租个车。 可是呢，限行之后啊，约车这个难度是增加了。平日经常用约车软件的孙女士说了，我今天连下了4个单子才艰难的约上了车， 真是不容易。 而且有的平台在动态加价这个这一项下，一下子就加了59块钱。平时我从家里到单位如果使用这个快车大约也就40多块钱， 今天猛增了一倍还多。交管部门表示的，今天开始的单双号限行虽然已经提前做了大量宣传，但还是有市民没有弄清楚，比如周末同样要限行，再强调一遍，周末同样要限行。 是的， 市民千万不要认为周末和五日制限行期间一样可以随便驾车出行，这一点势必将对周末准备前往郊区自驾游的市民产生严重的影响。此外呢，外地车辆在周六日的早高峰也一样不能出行。 对，所以说这我们反复在节目当中也嘱咐大家啊，刚刚这限行政策一改变啊，可能大家伙会有不适应，记不清楚哈，或者这个确实那一瞬间没想到就车就开出来了，还是在这反复提醒大家啊，双号这时候这您车牌尾号是双号您就能出门，单号就别出来了。 对， 隔一天啊，单号的日子的时候，单号车出门上路，车牌尾号是双号的朋友，您这个就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吧。 对， 周六周日啊，这个一样受这个单双号限行的控制，跟平常这个一到五的那限行不一样。 对，当然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感谢市民朋友给予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咱首都市民这大局意识，那当然都有了。经过这么多大世面、大场面，什么没见过呀？是吧？这是咱基本的北京人的素质。今天要不和大家就聊聊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啊，不管也是您认为是中式的情人节也好，七夕乞巧节也好，还是说单双号限行的头一天也好，您这一天都是什么安排，怎么过的呀？晚上您有什么打算呢？这个您今天的出行受到影响了吗？您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了吗？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呢针对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发表您的看法。您同不同意这个七夕节跟情人节啊相挂钩，认不认为这是一个中式的传统情人节？这个如果觉得跟感情能联系得上的话，您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对您爱的人的爱意呢？都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这个我家宝贝是2227号田雨辰。 你吓我一大跳，我说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呢？ 你看打叉不是 啊， 然后边还有呢。 干嘛呢？ 我家宝宝正在参加2015年首届超级萌宝大赛活动，赶紧帮忙投票吧。 知道了知道，拉票的那是。 这一看这种语序 满朋友圈都是， 特熟悉是吧？在微信朋友圈里啊，现在什么最佳萌宝、可爱宝宝等各种投票活动非常流行。很多家长啊，尤其是老年人，对这种活动热情最高。 那是 最近半年多以来啊，李女士就经常为别人家孩子投票点赞。在她的朋友圈当中，两三天就有一个朋友为孩子拉票。而另一位赵大妈对这种活动那更是兴趣盎然呢，只要看到有什么萌宝评选的活动，那都会点进去看看。对于这件事儿，有一位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中老年人呢，现在刚刚接触网络，安全意识啊普遍比较弱，而且啊都是爱娃心切， 是 导致像这样一看为娃娃投票的活动，在他们这一群人当中就特别容易传播开来。可是啊，这类评选现在往往没有任何公证机构，甚至连个办公地址都没有。不仅面临着暗箱操作的问题，甚至还可能存在着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记者呢就在某网购网站上搜索关键词投票萌娃，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投票软件的涨粉神器。 还有这玩意儿呢， 号称一天增加10000粉丝不在话下。只要你拥有一个微信的企业号或者订阅号，任何这个小白用户、菜鸟用户都能发起类似的最佳萌宝的评选活动。而且啊，那个卖家还管安装，几乎就没有门槛。 真是什么路子都有。 你不会没关系，你交钱，我们会，我们帮您的。 包教包会。 这个像举办萌宝啊、萌宠啊比赛哈，不管是投票也好，还是参与活动也好，往往呢都需要用户先关注这个公众账号。 对对对。 发起晒图比赛呢，大多数都是成了公众账号推广的一个有效手段。而这个领域当中啊，宝宝大赛那是传播效果最好的一种，比晒宠物效果还好。实际上呢，个人也是可以发起这样的活动的，未必是什么有资质的公司啊，或者有资质的这个社会组织哈。这个宝宝大赛啊，这个完全是鱼龙混杂的局面，因为门槛太低。 对。 在萌娃评选当中啊，需要提供真实生活场景的照片、名字、生日、手机号，有的甚至还需要这个参赛的人员啊填写幼儿园兴趣爱好这些个人信息。 哎，我就有时候一直觉得，你觉得这种信息安全吗？ 那人家专家某网络公司的安全专家裴志勇就表示了，说啊，这样的信息泄露啊不在监控范围内， 是不是？ 也不是典型的网络诈骗。这一下就意味着，看起来不会导致直接经济损失的信息啊，泄露很有可能是一个定时炸弹。 对啊， 这个人家网络公司方面也表示啊，个人信息啊，那都是用户自己主动填写的。 对， 一旦要是怀疑主办方存在问题啊，您是可以直接在微信或者在页面上进行举报的。 嗯， 而且如果要是涉及到银行卡号啊、账号等信息，这个微信订阅号当中也会有专门的红条提示，就在那个对话框的最上方啊，蹦出那么一条，用户看着这样红条提示就得格外谨慎了。而且人家安全专家李铁军也表示，像类似这种投票活动啊，您要是真要愿意点进去看，看也就看了。这要是点了投票，投了也就投了。您要尽量避免填写详细的资料，尤其是涉及到您的什么身份信息呀、住址啊、财产信息这些，千万要谨慎，不能对外泄露。 嗯，其实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打着这个晒萌娃晒宝的这个旗号，为了这个增粉加粉这样的方式，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但是像刚才这些安全专家提示到的这些安全信息的泄露，我觉得大家是有必要去格外谨慎的。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抛开这个新闻的落脚点我们不说啊，其实前两天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因为他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让我给他们家孩子投票 啊， 什么呢？英语演讲大赛 啊，那就肯定有朋友又认识， 朋友关系特别 好， 不投不好啊。完了之后呢，但是投完之后，我跟他回了一个，我说已投了，然后他给我聊，他说天儿啊，这样好吗？ 怎么了？ 啊，又是他自己，其实心里面也有这样的反思。他觉得说，孩子在参加这样的活动当中，家长利用自己的人脉为孩子去拉选票，这样一个事情好吗？其实我们俩也聊了很久很久，但是就这个事情呢，我们不想去说那么多，我只想说一个小故事，就是蚂蚁的车坏了，他去找老虎来给他修 啊。 那么最后的结局会不会是车毁人亡呢？ 所以说这俊杰绕了一大圈说这意思啊，一投票这事儿啊，这个能不能投，值不值得投，应不应该投这事儿呢，需要您自己提前审慎的思考。 没错， 当然如果您要是决定投啊，您觉得没有那些乱七八糟事儿，我就投一下又怎么着了、 哎、 投的时候，这时候您就注意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了，是吧？ 对， 尤其是涉及那种哎，您投票万一啊，您投的这结果跟最后评选的一二名吻合的话、这个我们送您什么什么奖品，什么什么礼包、您留您自己的联系方式，留您的银行卡号，我们打钱给您，那您千万就要加小心了。 对， 这礼包啊，这奖金啊，咱宁愿不要。 没错没错， 昨天不是就说了吗，这哪有天上掉馅饼的，是不是？ 反正我一直信这句话，就是馅饼掉下来也砸着那个儿大的，反正我是个儿不够， 万一是一实心的铁饼，那就出事儿了。 对，好，最近在双井街头出现了几处自行车免费租赁点，不过与整齐划一的公租自行车不同的是啊，这儿的自行车那个颜色款式都不一样 啊， 他们 什么都有， 他们是由这个僵尸自行车改造而成的，不需要押金和租金，市民只需要登记身份证之后就可以借用。昨天上午呢，来到双井，顺着这个崭新的便民自行车服务点指示牌，很快就找到了路边的服务点，这里面既有普通的自行车，也有变速车，既有这个带横梁的二八大杠，也有鲜艳的童车，近20辆不同规格的旧自行车排成一辆，这个车座底下还挂着写有编号的小红牌，这车呀免费出借，不要押金，也没有时间限制，只要用完还回来就成。双井自行车服务点的管理员侯师傅是这么说的 啊，那这不错呀。 哎，师傅借辆车， 嗯， 拎着大包小包从超市出来，让家住富力城的孙瑞平笑着跟管理员侯师傅打招呼，登记了姓名、身份证号、电话、车辆编码之后，他马上拿到了车钥匙。哎呦，我家离这儿不到2公里，走着吧，嫌远 啊， 坐公交又堵， 嗯， 还是骑自行车比较方便。 那是真方便。 孙瑞平说了，自打有了这些公租自行车啊，他也不坐那些黑摩的了， 黑摩的自然也就没市场了，本身就不安全。 对，就在半年前，这些旧自行车还被称为僵尸自行车，有的锈迹斑斑，有的落满灰尘，有的缺胳膊少腿，灰头土脸的散落在街角处、停车场和社区楼道里。 双井街道办主任李泽林介绍，废旧自行车长期闲置，占用了大量的公共空间，影响社区形象，有的呢还堵住了消防通道， 这都是安全隐患。 对，今年五月，双井地区开始面向居民回收闲置自行车，根据不同车况，捐赠自行车的居民可以换取卫生纸、夏凉被等日用品， 这一瞬间就变废为宝了， 不出俩月就收了上百辆。可是车收上来怎么处理呢？其实我们也就多想了一点。李泽林说，收上来的旧车我们发现很多还都能用，当废铁处理太可惜了，我们就想到办这个公租车服务点，既能废物利用，又帮居民解决出行问题。双井街道专门请修车师傅对所有收上来的自行车啊进行了体检，损坏的零件，特别是这个刹车闸，全都换上新的 啊， 最后维修出60多辆可以安全骑行的自行车。 你看这一瞬间赋予了新生命吗？ 自行车服务点的负责人袁永成说，为了保证车况安全，居民每一次还车之后，站点的管理员还要检查车胎、刹车闸、座椅，检查完全合格之后才会再次出借 啊。你看这个工作也很认真很细致啊， 对， 也确确实实让大家更放心，这个无论是安全也好还是养护也好，这个这些僵尸自行车终于有了新生命，也有了一个家。而且这事儿现在是在双井地区啊，确确实实让大家觉得哎呦真不错，不知道咱其他的这个那个片区啊社区啊能不能够这个积极吸取和借鉴一下咱双井这边的成功经验哈，看看也能不能把咱们那自己那一片的那个废旧自行车咱变废为宝，利用起来，让这个水活起来，也方便了大家的生活，是吧？ 其实很多这个观光区，你像后海啊那些地儿，我觉得也特别适用这种公租自行车的地方， 是吧？这公租自行车这一次跟以往的公租自行车还不一样，这些车不是整齐划一的那些我们买带回来的那些统一市政的公租自行车， 其实挺有特色。 是的，是的，所以说也希望啊，市民朋友在租借这样自行车的时候，一样能够把它当做咱自己家的自行车一样爱惜他们，因为本来这已经是他们的二次生命了，是不是？希望大家每一位朋友都能为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俊杰。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今天这个特殊节日啊，您是怎么看待的，怎么理解的，您在今天有哪些活动啊，安排呀、啊、表示啊哈。娟子1955说，送给热恋的朋友们一句话，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找一个懂你的人才有真爱。也就是说这个哪怕是刚刚认识啊，那感觉就像好久不见或久别重逢一样，哎，这就是真爱了。 我就特佩服人这说话有水平的， 是吧？有水平， 几个字就表达了你想说的两三句话了。 一看这就是过来人，深知其中滋味的。 又见青天，我觉得肯定是一位老听众，因为刚才在说出来这个话题之前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个给老婆做顿丰盛的饭菜 啊， 一切尽在不言中。 哎呦，你说多幸福啊！一直这又见青天，咱们这位老听众，在我们这些这个大家的心里都觉得是一个特别懂生活的朋友，经常给我们发来这个生活当中很多小细节， 没错， 能看得出来全家人对于生活的热爱，是吧？ 对对， 很让人羡慕啊。这个老于说啊，老于回忆小时候啊，老人就说今天这天是见不着燕子的，因为啊这燕子都去给牛郎织女搭桥去了。于是啊每年都观察，哎，别说还真没有燕子，一下就勾起了儿时美好回忆啊。今天也确实没看着燕子，这燕子集体消失，我到现在都觉得不明白为什么呀。希望有人能给我化解谜团，我试着来解一解啊。老于自己解的，说会不会这样啊，现在都讲城市化啊，特别是大城市，这个柏油路啊、瓷砖街呀、废弃呀、尾气呀，这个燕子在城市里啊食物少了，所以啊就不怎么来了啊，不怎么进城了。现在蚊子都少了，城里的麻雀比乡村的麻雀嗓门还大， 城里的知了叫声是干哑的，说适应不了的只好外迁了。 对， 说燕子还是给牛郎织女搭桥去了，助有情人一燕之力。老人说的准没错，这是美好传说当中的一部分。 嗯， 哎，不是鹊桥吗？鹊桥还是燕桥啊？那搭桥到底是麻雀还是燕子呀？ 你最起码也是喜鹊吧？ 喜鹊啊，不是麻雀，是喜。你看看我这个没文化的，贻笑大方了是吧？大家别笑话我。 我们再来看秋凡啊，他说他特别喜欢这段话。情是一点一点换来的 啊， 心是一天一天处来的。 嗯， 人生是一页一页翻过来的，一路上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互相理解包容就好。一辈子并不长，下辈子未必会遇见。 嗯， 好好把握和珍惜身边的人，错过是一辈子的遗憾，伪装不出的担心是真诚，掩饰不住的思念是感情。不要把暖暖的关心变成寒冷冷的寒心，不要把一直的给予放下置之不理。交人要交真心，知情要知感恩，有情有义的才够朋友，不离不弃的才算真爱。 哎，你看看这番话哈， 嗯， 暖融融的流进了我们的心啊。这个不离不弃的才算真爱啊！希望大家每个人啊都能在身边的这个和身边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体会到真爱的存在。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啊，您有什么感想、什么感受？今天您是怎么度过的？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 手里啊，这个公交一卡通好几张， 嗯， 退卡的时候就必须得去指定地点排队。 啊，是。 您要是嫌麻烦不想退的话，你说那卡里的押金余额又心疼浪费了。 即便是这样，我们家目前至少有8张卡。 这凑一副能打破牌了是吧？ 差不多。 这种纠结的问题啊，今后啊不会再存在了。 哎，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获悉啊， 嗯， 随着一批多功能一体机陆续上岗，市民退卡呀将会变得非常方便，押金呢、余额呀可以打包一起退回到用户的支付宝账户。 哎呀，这太好了，太方便了。 目前本市呢拥有5000多个一卡通的服务网点，其中啊退卡点只有125个， 嗯， 这退卡难就成为了市民反映的普遍问题。 可不是吗？ 一周前呢，2台多功能一体机在东直门和金融街试运行。 嗯， 记者昨天在一卡通公司内的退卡机现场尝鲜体验，长得像 ATM 机，首页面啊显示着购卡、充值、余额查询和退卡4个选项。 嗯， 将卡片插入机器，并且点击退卡。机器呢就会以语音和文字双重方式来提示支付宝扫描二维码，把手机的二维码界面对准扫描区，这卡里的押金和余额呀就及时转进了您的支付宝账户，整个过程用不了1分钟。 科技改变生活呀。 对啊，这公司的工作人员还介绍啊，目前的退卡机只支持支付宝的退款方式，未来根据客户需求呢将实时推出微信呐、银行卡等多类的退款渠道， 那会更方便了。 不过呢，其实很难实现直接退现金，因为啊，这个一卡通用户当中的余额呀，很有可能呢剩的就是几分几毛钱。 嗯， 您说要直接退这些零钱呢，确实还比较困难，比较麻烦。 嗯， 效率不高啊。 嗯， 值得一提的是，像押金卡、异形卡以及那刷刷手环呢，都是能在这些机器上充值的。但是啊，退卡不行，只有普通的押金卡才能自助退卡。除了退卡功能之外，这多功能一体机呀、还能完成一卡通的买卡、充值和查询。目前在购卡和充值的时候呢，可以通过现金、微信和支付宝进行购买充值。而今年年内啊，多功能一体机呢也计划在东直门、四惠交通枢纽站等需求量比较大的区域上线运营，大概呢有几十台。不过具体数量呢还要看跟人的场地的洽谈情况。 嗯， 这个一卡通以后的颜值啊、样子和长相，咱老百姓也能自己定。一卡通呢将会在今年9月份引入私人定制平台，市民呢可以自己设计卡片的外形， 同时啊，这个应用软件也会同时上线，在这个网上线上就能为自己或者别人的一卡通账户来进行充值了。 这就是越来越方便了， 科技改变生活嘛。 从一个退卡这件事情变到了后面私人定制自己的卡片，还能为别人充值。 嗯， 哎呀，简直是太方便了， 是吧？所以说真的要欢呼雀跃吧，赶紧这一卡通机器遍布咱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那这一卡通真的就通起来了。 嗯，六名00后新生清华报到。昨天清华大学在细雨中迎来了3300余名2015级本科新生。一早来到迎新现场的清华校长邱勇还询问起新生们对其所赠新书《平凡的世界》的读后感。今年的新生中呢，有8对双胞胎，还有6位00后。 是吗？ 其中4人呢来自北京8中少年班。 那也最多也就15岁呀。 嗯，每届清华新生中都有令人瞩目的人物，今年也是如此。2015级新生中有8对双胞胎，其中不乏这个学霸双胞胎，例如来自福建同安一中的姐妹花季红思、季红露，都以高分被录取到了经管学院，高考成绩只差4分，姐妹俩都是数学奥赛省一等奖获得者。 嗯， 中学时代就是获奖专业户。新生中呢还有6位00后，这些14、15岁的孩子大多抱着淡定的心态来到清华。例如来自深圳的蒋姚贝龙，出生于2000年6月， 嗯， 早早入学并连跳2级，8岁上初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你看今年才15岁， 可不吗？从去年开始，清华将阳光体育作为大一体育课的要求，要求大一新生每周自觉参加2次长跑等锻炼，考核占10分成绩。新生入学之后，每个人都在手机上安装一个由清华学生开发的应用软件。新生在每次锻炼之前呢，打开软件，软件就能自动记录并检测跑动的距离和时间，并对锻炼数据进行分析，折算成成绩。清华对体育的重视还体现在新生军训期间和开学后要参加班级篮球赛、定向越野、赤足运动会等多项体育活动。 你看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是吧？ 嗯， 也希望这些这个天才小小少年们啊，能够拥有这个适合他们这个年龄、属于他们这个年龄本该有的童趣，因为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孩子嘛。他的同学们啊，这个岁数可能都会比他大， 嗯， 而且他的同学们和这样的小朋友在一起上学的时候，也希望他们能够这个相处的愉快，因为毕竟大学也是进入社会的一个准备期嘛。 没错， 还是希望啊，在这一个暑假过后啊，开学的新学期里，所有的要上学的同学们都能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挑战。8月6号啊，记者就去了这个北京的奥林匹克公园。当时啊，这个太阳特别大啊，特别晒得慌，大家伙儿就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啊去乘凉。正跟着歇着这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有些人啊，这个挎着包的商贩就凑过来了。 嗯， 北京老冰棍要吗？清凉解暑1块钱一根啊！这一听这话，赶紧掏钱买冰棍吧啊！这个大家伙儿这个呼呼啦啦呼呼啦啦就买了冰棍。 嗯， 买完了之后啊，就发现说怎么揣着兜里边卖冰棍呢？这公园里不让这么卖东西，而且这个卖完了就走，他源源不断的有货源供上来，他这冰棍是打哪儿来的呀？ 啊， 这么大热天，你说他怎么存放的呢？ 对呀， 啊，记者啊，带着相同的疑问，就跟随着卖冰棍的商贩找着了他们拿货的批发地点，结果一看，嚯 啊， 公共厕所呀！ 去， 这公共厕所在水立方场馆的西北角。人家商贩也说啊，我们啊这个跨护栏穿草坪，我们就能上厕所了。上厕所拿货啊， 嗯， 这厕所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仔细往里看啊，这都是我们存货的地方。人问说为什么放厕所里？虽然厕所也没空调吧，但是肯定比太阳晒着那个更好保存冰棍啊。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前两天也有人来处理，把冰棍都给我没收了。这个反正也不容易，这放别的地方也没地方放啊。 您自个儿吃吗？ 我估计咱老百姓那些买冰棍的朋友一定是不知道这冰棍是放在这儿的。 嗯， 反正这事儿现在被大家知道了，我估计以后再见着拿挎包卖冰棍在奥体公园里的， 拜拜吧您呢。 哎，那真是了。 张某来京之后呢，花光积蓄，晚上在商场关门前躲在了通道里，本想在商场过夜，却对仓库里的货物起了贼心，偷了价值4万块钱的衣物。去年12月20号晚上，九仙桥附近一大型购物中心那一家名牌服装店被盗了，丢失价值4万多块钱的男士西服等等一系列衣物。这个根据线索呢，侦查员初步判断啊，这个偷的这个人 这个在视频当中发现了一名男子 啊，有监控， 有重大作案嫌疑。 嗯， 而且这个仓库内遗留的这个外衣和牛仔裤都是嫌疑人所留下的。经过调查，警方确定嫌疑人为张某。根据他的供述，他之前有前科，去年十一月来京之后呢，很快花光积蓄，案发当晚的闲逛到购物中心，本打算是躲在里面逃避保安检查之后在购物中心过夜的，但是最后起了贼心。还是那句话呀，莫伸手，伸手必被抓。